智慧篇第七章。我也是有死的人，与众人一样，我也是出于用土受造的原祖，在母胎中形成的肉躯，十月之久，在母血中凝结，由男精与荷梦的欲乐而形成。我一出生便呼吸了公共的空气，落在具有同一命运的地上，哭出了第一声，与众人无异。我在襁褓中受了母亲的抚育和照顾，没有一位君王另有不同的诞生，因为人人进入生命的路只有一条，去世亦然。为此我曾祈求，天主就赐给了我聪明。我曾呼吁，智慧的神便临于我身。我宁要智慧，而不要王权和王位，财富与它相较，分文不值，无价的宝石也不能与它相比，因为一切黄金在它面前，不过只是一粒细沙，白银在它跟前，无异一撮泥土。我爱它胜过爱健康和美色，我以它比光明更为可取，因为由它而来的光辉从不暗淡。的确，一切美物都伴它而来，在它手中握有数不清的财富。为了这一切美物，我极其欢乐，因为智慧是一切美物的先导。我一向还不知道，智慧竟是一切美物的母亲。我诚心学习了，我也豪爽地分施与人。我绝不隐藏智慧的财富，因为智慧是人用之不尽的宝藏。凡占有的，必获得天主的友爱，乃受教而获得的恩赐，深得天主的欢心。愿天主使我遵照他的意愿说话，使我的思想配合他的恩赐，因为是他领导智慧，引导智者。原来我们和我们的言论，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技巧都在他手中，是他把所有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，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，时间的始末和中心，冬至夏至的转变和季节的变更，年岁的循环与星辰的位置，生物的天性和野兽的本能，鬼神的力量和人类的思想，植物的繁杂和草根的效能，所有或隐或明的事我都知道，因为教导我的是造万物的祭司智慧。在他内的神原是聪明的、至圣的、唯一的、多样的、微妙的、敏捷的、精明的、无玷的、率直的、不受损害的、好善的、睿敏的、无敌的、施惠的、爱人的、稳固的、坚决的、无虑的、无所不能的、无所不察的，又是洞察所有明达、洁净和精微心灵的。实在，智慧比一切活动更为活动，它是如此精纯，能渗透深入一切。它是天主威能的气息，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，因此任何污秽都不能侵入他内。他是永远光明的反应，是天主德能的明镜，是天主美善的肖像。他虽是独一的，却无所不能。他虽恒久不变，却常使万物更新。他世世代代进入圣善的灵魂，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 喊先知，因为天主只爱那与智慧同居共处的人。实在，智慧比太阳还美丽，压倒一切星座。如与光明相比，它必占优势，因为光明还要让位于黑暗，但是邪恶绝不能战胜智慧。